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博，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活力会客厅。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还是燕京八绝的故事，其中的牙雕这门技艺，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一周活力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近日，故宫博物院宣布，为了保障暑假参观秩序的提升和观众游览的体验，故宫票务系统已经和北京健康宝实现了绑定。观众在购票过程当中即可以完成状态核验，通过确认短信安检入馆，缩短等待时间。此外，故宫陶瓷馆的 APP 也在本周上线，数字故宫小程序也将在今年内完成 2.0 版本的升级，让观众足不出户即可以看建筑、赏文物。今年暑期，北京避暑胜地延庆又多了一个好去处，玩出大未来2021北京世园科技体育嘉年华近日在北京世园公园国际馆 B 馆开幕，游客可以体验数十项体育娱乐项目，活动将持续到10月15号，涵盖暑假和十一黄金周。据了解，7月31号中国航空体育成果展也将首次亮相北京世园公园国际馆 B 馆，集中展示中国最大的滑翔机、世界级航空航海模型等众多航空体育器材，一系列国家级航空体育赛事也将来到北京世园公园。为了让游客能够尽情畅玩，活动方还推出了限量特惠通票10,000张，游客可以通过长城内外旅游微信公众号来抢票，根据需求抢购6把卡或者是陪伴卡。那么在嘉年华期间，正值世园公园第二届北京国际花园节，极具美感的花园浪漫世界、颠覆创新的未来花园设计和世界知名的造园师、花艺师在这里汇集，只为给游客打造一场梦幻视觉盛宴。来关注影视方面，7月20号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影院复工1周年的日子。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20号上午的10点，中国内地影视复工1周年总票房达 476.95 亿元。过去的这一整年当中，内地市场共有12部影片票房突破10亿元，其中国产片占10部，进口片有2部。在这当中，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我和我的家乡和800这4部影片票房突破20亿元大关。由于好莱坞大片不断撤档延档，国产片在复工以来占据市场绝对主导地位，国产票房份额在多个月中达到 90% 以上。目前也只有《速度与激情9》和《哥斯拉大战金刚》这2部进口片票房超过10亿元。有专家认为，去年这个时候经历了疫情突袭与几轮本土疫情零星反弹，电影行业在忐忑与焦虑当中度过了近半年的行业停摆期，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复工复产。国产片凭借一己之力推动了内地影视大盘实现复工复产。另外，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大片把目光放在了各大重要档期上，这种现状并不是说后续电影储备高危，而是在后疫情时代电影片方在发行方面的策略转移。比如原计划定在暑期档的《封神三部曲》、《外太空的莫扎特》等等，这些影片目前都还没有具体的档期时间。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活力资讯，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 想在哪里 可放弃，即使在回头逐脸的日子里，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周末活力派。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首先我们请今天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李俊成，是一名大学老师，同时我又是一名牙雕的非遗传承人。 我们知道其实您现在是北京城市学院的一名教师，那您现在教授的这个课程是牙雕专业的课程吗？ 不是，我现在就主要教授是石雕和玉雕方面的课程，因为我研究生读的是玉雕方向，然后同时呢也会带一些基础课，比如像雕塑，然后像浮雕一些这样的基础课。 那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理解为牙雕和玉雕还有其他的石雕之类的，它有差不多的技艺呢？ 其实技艺是只是工具的不同，但其实技艺基本上是相通的，就跟咱们的艺术门类一样，然后很多的艺术门类其实都是相通的，只不过我们的牙雕工具啊和玉雕的工具啊石雕的工具不太一样。但是从整个的这种艺术构思啊到最后的创作的成果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您是怎么样去接触到牙雕这门技艺的？应该是很小就接触到了吧？ 对对对，这个大概有印象应该是在五六岁吧，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做象牙雕刻的。从小我印象中就是他手中的这个我们工具叫凿子，一种刀吧，就跟画家的画笔一样，然后在这个材料上进行刻画，然后最终得到一件完整的一个工艺品。 那当时看到父亲做牙雕这门工艺的时候，您的第一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太精美了，因为我觉得能把一个原材料或者一个有规则形状的原材料变成一件我们日常当中所认为的这种艺术品或者是工艺品，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后来长大了慢慢了解这个工艺了，然后后来也做这个行业，就知道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然后需要长年累月的这种经验啊知识的积累，然后还有自身的文化的提升包括认知的提升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所以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我们知道哈，牙雕的话它的原材料应该是比较珍贵的。那您小的时候第一次上手的时候是用象牙吗？ 听父亲说啊，像他学徒那会儿一般进厂的学徒都是用木头，比如黄杨木或者一些像榆木一类的比较软的木头去做这个上手的练习。但是我呢就不太一样，我做的第一件东西应该是高中吧，然后做的是一件鼻烟壶，就是石匣做的。当时就是放假，然后除了写作业啊就是玩玩，跟别的孩子都一样。后来父亲说你不如学学手艺，然后这样将来呢有可能会用上。因为其实在他认知里他不太希望我能学这个行业，因为在那会儿这个行业可能不像现在似的，那会儿这个行业可能没有那么的前景那么好，或者说这个挣钱相对少一些，而且比较苦，因为学手艺确实是很苦的事情。然后在他这样的一个机缘下吧，然后他就说咱们这个从小东西开始做，比如做一个最简单的这种鼻烟壶一类的，因为是素的嘛不用雕刻，然后当时也没用刀，是拿把锉，我记得是就在那锉，一点一点的去锉，然后锉出一个形状来，然后父亲会告诉我这个壶那个好不好看，哪儿美哪儿不美，慢慢就觉得这个哇，原来做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可能是自己以前太小看这个手艺了。我直到读研究生之前都是跟父亲学牙雕，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会儿是考研，也是考咱们中国艺术研究院，咱们有一个专门的叫传统技艺研究方向。当时和父亲商量以后，他觉得首先是因为象牙今后这个要受原材料的控制，而且他觉得换一种材质可能会换一种创作思路，他就决定还是让我去学玉雕。当时就跟另一个我们的国大师就李伯生老师跟他学习了玉雕了。就对， 那您觉得啊，牙雕这门技艺和其他的技艺相比，它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呢？ 我觉得牙雕真正难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三美吧，材质美，然后刀法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文化美。这个最难的其实技术上都没有什么就是所谓的难点在里头，因为技术通过时间是慢慢可以这个学出来的，最难的还是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文化的提升，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因为每个人接触的层面不一样，接触的东西不一样，所对社会啊包括对自己的认知也不一样。那么我们看的这一件艺术品好像是从构思啊到做完好像很快，其实有时候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时间。这就跟咱们这个玉雕上的叫审料的道理是一样的，会看这个原材料想要它做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您觉得哈，和父亲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手艺之后啊，您对这门技艺有什么样的认识，或者说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非常难忘的一些经历呢？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 其实我和别的人还不太一样，因为多数人学手艺都是去拜一个师傅， 嗯， 然后呢从头开始，然后一点点的去磨呀或者去练呀。我这个认知这个行业是从认识上开始的，就是父亲跟我说，提高审美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经常跟别人也说，我说我从我父亲上最感激我父亲，不是他教我了很多这种技术上的东西，而是他有一帮好朋友，而他这帮好朋友呢，都是我们，可以说中国吧，中国内的这种做古董或者做古玩生意的这些大家。然后从他们身上，我知道了好多我们过去的这个艺术品，或者是这种拍卖的东西的很多精美的地方。他们会给我讲这个哪儿好，这个哪儿不好，这个哪儿美，他对我提高审美很有帮助，这个是我最感恩我父亲的。嗯，我记得我做鼻烟壶的那会儿，然后那会儿对鼻烟壶的认知不是理解特别多，然后我父亲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很大的收藏家，他呢就带我去他的家里，然后让我看这个他收藏的各种各样的藏品，然后不光是雕刻类的啊，包括书画类的，包括其他工艺品类的。然后他拿出鼻烟壶来就一个一个给我讲，然后比如什么叫玉带缠腰，就是咱们的玉石上这种有一种天然的纹理横在这个，是自然形成的，横在这个鼻烟壶的中间的部位吧，大家这么理解就可以了，说这叫玉带缠腰。我说那这什么意思呀，他说比如过去有人当官，你送他这么一个壶玉带缠腰，说明他就会这个叫步步高升嘛，就这个意思，说明他就可以当大官。后来我就觉得，哎呀，咱们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后来我知道，包括父亲跟我讲，我自己也学，我知道咱们过去所有类的这种工艺品吧，基本都是这个我们叫设计图嘛，基本就是图必有意，必然有它的意义，但是意呢必吉祥，有它的吉祥的含义。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这个西方的文化还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我们说的千层底儿，它不一定是千层，但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在里头。然后这种寓意呢，同时让我们有心生欢喜，这个是很难得的。 嗯，刚才其实您说到了，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牙雕哈、啊，它需要有一个设计图、 嗯。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需要我们有一些绘画的功底呢？ 这个是一定的。我们做工艺美术， 嗯、 什么叫工艺美术？工艺还有美术，其实应该是美术工艺、 嗯，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绘画的能力。这点还是很传统的这条线，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画笔，我们最终做雕刻的。最终的结果只是把画笔换成了另一种工具，不管是牙雕的凿子还是玉雕的坨子，它其实的本意就是我们的画笔，它只不过是我们画画是在平面上，在纸上画，我们做工艺美术呢是在立体东西上去做造型，道理是一样的。嗯， 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也需要有很多年的这个美术功底的积累呢？ 这个其实没有很长，但是我属于那种自己偷偷下功夫练的那一种。父亲并没有强调说你要去学画画，只是说你要多画而已。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每天画到夜里一点吧，差不多从十点多钟，就每天一张，每天一张，差不多坚持了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包括我后期在学玉雕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要求，师傅也要求，每周要画一张。比如 A4 纸大小的，不管什么类的，然后他每周会给你进行点评，告诉你哪儿画得好，哪儿画得不好，而且他会告诉我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他说，师傅会问我，他说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线条吗？我说有啊，我们这画画的线，各种线。他说你仔细想想，世上有线吗？啊，我就突然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他说其实咱们这个没有线，我们所谓的线。包括落在纸上的也好，包括我们看到的线条也好，它不是单纯的线，它其实表现的是体面关系的问题。我说呢，比如说我画一个人物，上面有一纸，我这笔画在这儿了。他说，这个如果你认为是线就错了，因为如果他一旦换一个动作，换一个方向，他这个条线就会变了。然后我那会儿就突然觉得这个老师说的特别特别有道理，就是其实我们所谓的线条是展现的是体面关系，但这点转化到我们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就非常有用了。你会知道啊，怎么着更美一点，线条怎么表现更美一点，然后换个体面关系会更美一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用的。嗯， 刚才您说到哈，就是说您是自己在底下下功夫的那一种，那咱们的这个就是设计图哈，它应该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关于线条啊、花纹这样的，它应该不涉及到这个立体的。那么在雕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深浅粗细，这个怎么样去操作呢？ 是这样，这个其实是一个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之间的一个转化。所谓的这个二维和三维，其实就是我们好理解一点的 XYZ 三条轴的问题。这可能就说的有一些这个比较偏学术一点了啊。但是其实我的老师告诉我四句话，叫仔细观察，深入体会，掌握结构，注意特征。我们其实在实际上落笔在稿纸上画这个线，和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画这个线，其实如果能就是能理解到我刚才所说的体面关系的问题，其实是很好转换的。当然这个从二维到三维转换需要大量的训练，但实际上真正制作当中就是一个正面和一个侧面的关系，这样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而且我老师也说过，他说这个我们用铅笔在纸上画这个线条，其实也是一种雕刻的过程。这个我当时不太理解，他说如果你拿高倍显微镜去放大它，你会发现我们的铅笔的这一层灰，它是高于这个或高于或低于我们的这个纸张的，等于它这个就是一种类似于阴刻或阳刻的概念。然后我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啊。对对对。 咱们现在一般情况下这个牙雕的作品都有什么样的类型呢？比如说您刚才说到有鼻烟壶，可能还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工艺美术品是吗？ 其实叫大类来讲呢，也就是人物类，然后花卉类，然后器皿类，还有一些像过去像北京牙雕厂分得更细，像五人类呀、侍女类呀，是其实是说的是一种品类，其实就是说的还是一种造型不太一样。然后像刚才说的鼻烟壶，这其实都属于这种器皿类更多一点，也可以说像这种小把件也算这个，也可以算小把件一类的。 我们以前有个牙雕厂， 对，北京县牙雕刻厂，应该是到今天应该是1958年成立的吧，到今天也不少年了。对， 现在这个地方还是有的。 现在还有。 那所以说在这个象牙雕刻厂也好，还是在咱们这个传统手工艺人手里面也好，我们现在的牙雕应该还都是纯手工的。 现在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有一些机器做的东西，但是真正的技术啊，还是我总说这个我们的艺术和技术还是能区别出来的。为什么？从这个市场价值上、经济价值可以体现出来，像这种机器做的牌子或者机器做的小东西，那他们的价格肯定一定会低的。对，纯手工的呢价格相对会高。而且我觉得所谓的手工和机器，并不是说外人或者是外行人我觉得时间久了会体会到的，它缺少了一种温度在里头。这个可能说的有些形而上的东西啊，就是它是有这个手艺人的温度在里头，还是不一样的。 下面请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牙雕的它的整个的发展历程吧。因为比如说像我哈，我可能从来没有用手拿到过一个牙雕的作品，我基本都是在博物馆看到的。在我眼里面，牙雕的作品就是非常年代久远、非常的昂贵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艺品。 其实您这个认知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毕竟这个包括我们不光牙雕，所谓我们的这个燕京八绝来讲，过去它都是为宫廷所服务的。像牙雕，我们最早应该是象牙来讲的话是7000左右，但是我们的大英博物馆存了一件猛犸牙雕的作品，是公认的最早的牙雕类的艺术品，它叫《游泳的驯鹿》。基本是在末次冰河时代吧，距今13000年。要说这个历史的话，那和我们认知的历史就是不太一样了。这都是从书上看来的啊。但我们中国呢是差不多7000年，也就是河姆渡文化时期左右吧，最早出了一件象牙的这个梳子。我们过去的这种材料更加珍贵，所以为什么说牙雕从这个商周开始，或者是从河姆渡开始，它都是为这个那会儿是为贵族服务，后来就是为封建这种统治者服务。 到后来为宫廷服务，直到我们的这个最后慢慢的没落啊，像这个清王朝解体以后，它走向慢慢走向民间，它一直都是在为宫廷服务的，也就是说寻常百姓是肯定看不见的，不能说肯定看不见，就几乎是看不见的。那么像过去这种材料比较稀少，从我们的唐啊，包括我们的宋啊，包括元以后，材料都相对稀少。但是明朝开始呢，我们这个象牙原材料，随着郑和下西洋，然后带回来一部分吧。然后那会儿开始又加上文人的设计制作，那会儿的其实牙雕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巅峰。那么到清三朝就更不用说了，不管是这个康熙爷爷呀，还是雍正儿子呀，还是这个乾隆这个是吧，孙子辈一类的，他们都对我们的工体非常喜欢。然后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雍正吧，他这个曾经有一个御批，就是广东给他进贡象牙席，用象牙做成的凉席。然后 象牙凉席， 对对对， 很薄 很薄很薄，这也就是象牙材质的特性，它是有柔韧性在里头。为什么我们把象牙叫做有机宝石，就是在这儿，它会抽成很细很细的丝，然后很薄很薄的片儿，然后拿它编成凉席，然后我们这个就是真正的奢侈品了啊。所以我真的认为可以跟大家伙一块探讨，我真的觉得真正的奢侈品并不是大家认为的这些名牌什么的，真正的奢侈品一定是升值的，这是肯定的。那么说到这个象牙席，我也觉得很难得，我们现在在故宫应该有两张吧，还是有一张了、啊、然后那会儿说故宫有三张嘛，当时雍正皇帝为了这张席而做了一个黑金漆类的吧，金漆嵌罗甸的紫檀床，相当于我们有一个扣子，为了这个扣子去做一件大衣的概念是一样的。那么这可以体现出我们的雍正帝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后来呢，雍正就跟广东这个官员就说不要再进贡了，因为他也发现这个很珍贵而且很浪费原材料。所以我说我们的环保意识不是我们今天才有，包括我们这个后来这个象牙雕刻这个问题，我们自古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珍贵的材料都有保护意识在里头。那么这是象牙席，那么到后来清王朝就不用说了，我们知道的现在大家认知的这种象牙球，多少层能转的，基本都是广东那会儿的工人过去做，然后现在可能最多能到七十多层吧，可以旋转。 七十多层 、每层都可以转，每层还都有雕工。那么一直到我们清王朝最后解体，然后这些手艺人慢慢这个流落民间，到1958年组成了叫象牙合作社，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象牙雕刻为我们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因为我父亲跟我讲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七英寸的一个侍女人，七英寸大概有多高，很没有多高啊，在当时可以换24辆自行车，这个价值今年听起来没有什么感觉啊，在那个年代的话，50-60年代的话，那就是一笔巨资。所以那会儿为这个不光换过自行车，我记得好像还换过汽车，那种老式的苏联的进口汽车吧，都是拿我们的这个工艺品去换，包括我们国家送给联合国的第一件作品，第一件礼品就是象牙雕刻的。我应该是好像是飞夺泸定桥，我记得是 一个飞夺泸定桥主题的一个象牙雕刻的作品。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送给联合国的第一件作品。 也就是说其实牙雕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传承，一直有发展， 一直有 对，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好了。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想问哈、那我也想拥有一件牙雕的作品，那现在它的价值依然是非常高非常贵的吗？ 是这样，我们国家呢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国务院它是明确规定了，从那个2018年1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禁止象牙贸易，也是为了打击走私，保护我们的这个大象的繁殖，它是和世界的这个一个公约吧。那么从那时候起呢，是象牙是不允许售卖了，但是呢我们会找一些替代的材料，比如像猛犸象牙，比如像鹿角，包括像一些牛骨类的，然后我们做一些特殊的处理，还是可以这个代替象牙的。对对对。 那这些材料是比较多比较易可得的吗？ 猛犸象牙相对于比较多一些吧，因为它毕竟多数都是进口，产自俄罗斯，它也是埋藏在这个冰川底下。有时候就说为什么有世界上还有大量的猛犸象牙，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出来，其实是在那一会儿吧，其实是猛犸象统治世界的，我们人类反而倒是很渺小的一个群体。到最后这个时代变迁吧，然后有大量的猛犸象牙被埋藏在这个冰川底下。是我印象的特别深，我看过一个纪录片，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我印象特别深这个纪录片。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专家聚集在北京，当年他发的纪念品就是一个象牙雕刻的章，一个小小印章，好像是小牌子，记得是用象牙雕刻做的是。 那最近您有哪些新的作品出炉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做的应该是去年疫情吧。当时也是想换一种材料，但是展现象牙雕刻的技艺吧，但是没有选择用这个牙来做，是用黄杨木做了一件这个李时珍。因为是疫情的原因，然后当时就想还是创作一件所谓的抗疫作品，但是大家可能想到全是现代的题材，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传统题材更好展现一些，所以做的是李时珍，然后也是祈愿阖家清吉，祖国平安。如果说用猛犸牙牙雕做的最近一件作品，应该是在2019年，对，我做了一件相差，是两个小孩的形式做了一个跷跷板，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然后这个小女孩呢一手捂着耳朵，一手呢去点这个香，我们把我们的香，为什么香插，把香搁在她的手里头，这边呢是一个小男孩拿了一串炮竹在那边准备让小女孩去点去放，他俩是在一个跷跷板上。当时想的是不光是这个小孩放炮这么一个简单的场景，当时自己有所考虑，还是考虑一个是左右，我这个取名就叫左右相插，是这个当时设想的特别好啊，把这根香插到这个小孩的手里，然后这个屏这个跷跷板自动就往下沉，当时还想过做配重的问题，但是后来因为时间紧也没做配重啊。当时想的就是其实表达的不光是一件有趣或者是有生活情趣的一件艺术品，当时更想的是这种有左右哲学的思想在里头东西，左右需要平衡，对对对。 那感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在我的微博哈，我的微博叫主持人曼宁，在我的微博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李俊成老师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其实说到这个牙雕哈，您是从父亲这么就等于是传承了父辈的这个技艺，那么现在在城市学院呢，您是教玉雕和石雕的哈。那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哈，想去接触或者是想去学习牙雕这门技艺的话，他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渠道呢？ 可以直接找我，因为我毕竟在工作室，然后因为我父亲还有工作室嘛，然后我们一直在培养研究生，因为研究生像我们成人学院有这个燕京八绝方向的研究生的这种教学和培养，然后包括牙雕，像牙雕主要是跟着我父亲去学嘛，也可以到我们的工作室去学习牙雕。让我最感动的还是即便是我们象牙不让做了，可能大家会转到猛犸牙上去做种材料，但是也依然有年轻人愿意去学这个技艺，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在里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愿意学其他门类的呀，不受这种材料限制约束的玉雕啊，包括金属类啊，这样可能对于个人的生计和未来的职业规划发展来讲可能会更有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人在坚持，像我父亲从最早的1213年带研究生吧，最早的北京服装学院，包括我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包括我们现在的北京城市学院，每一年都有研究生在学习牙雕这个技艺，基本上每年有一到两个，那其实很少了，已经要相对于其他工艺门类来讲啊，很少了。但是我们也在想办法，比如说像宣传正面宣传一些我们牙雕技艺的一些知识，包括我们这个也会每年工美杯，像不光我们工作室，包括北京象牙雕刻厂也会积极的去参与这种比赛啊，或者是参与这种竞赛一类的，依然能使这个猛犸牙雕做这个牙雕技艺的展示，这个我觉得还是对于传承来讲还是一件好事的。 然后这点我觉得还是让我能看到希望，传承有序嘛。 那么牙雕啊，和其他的比如说玉雕、石雕或者是雕塑啊，这些相比来说，它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呢？ 那个，我觉得牙雕可能在材质上可能会和其他类材质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在它的柔韧度和细腻这个材质展现上有不太一样。我给大家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的蝈蝈，包括我们的蟋蟀，上面有一根须子。这个须子，如果大家关注这个我们过去的比较老的一点工艺品，尤其是象牙雕刻类的，它这个须子是用象牙做成的，非常细非常细，比头发丝还细，而且是可以动的，很柔软。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换成玉石去做，这是不可实现的。包括我们换其他材质，除非想拿一些鬃毛类的去替代是可以的，但真正的原材料是本身原材料，就是比如说是牙雕类的话，只有牙雕能体现出它的这种细腻程度。包括我们可以使刚才我们讲过的这种象牙席，对吧，我们可以把它抽成很薄很薄的丝，很薄很薄的片去编织凉席，这个我觉得是其他材质那个不可替代的。 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其实也没有那么神秘啊。这个其实就是说，首先把它做出形来，然后做细，然后像我们在金属上是抽丝绞，对吧？我们是把它做出这个丝的形状，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醋一类的或果醋一类的给它泡软，泡完以后它就有柔韧性，就可以来回的弯曲。这个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很有意思的。然后呢，通过这个方法，去展现吧，展现一些包括。不光是像这种蝈蝈的这个须子呀，包括一些很细的像一些毛发都可以的。对， 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请李俊成老师用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来推荐一下牙雕这门技艺。 我觉得牙雕自古至今吧，已经有近千上千年的历史。我觉得既然我们能够在今天还有所传承，一定有它的道理。牙雕这个不同于其他类的材质，它这个首先我们从不管是材质本身来讲，还是技法上来讲，它可能展现的艺术空间会更广阔。我只还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对我们的牙雕有正确的认知，然后作为我们的一项非遗技艺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去有责任，也更应该是有义务去保护它，然后去传承它。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去学习牙雕这门技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灿烂的文化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好的，非常感谢李俊成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活力会客厅，也希望大家啊能够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对牙雕有一个全面的崭新的认识。大家不妨有机会啊去一些展览或者是一些博物馆去看一看我们牙雕的作品，真的是可能会让大家啊从此爱上这门技艺。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李俊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锁定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那是来自远山的呼唤， 看到自己的家乡，我们这个龙岗村能通这个水泥路。 那是源于少年的期盼。 我要 向前方千里。 那是慈母情的千回百转。 只要你能救我的孩子，怎么样都行。 那是总书记不忘初心的惦念。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从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的深厚情怀，到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的坚定信心，再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宣誓， 牢记嘱托，坚定信念， 收官之年决胜脱贫攻坚。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